见雨落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的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认真呼唤我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，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中的流星，人理所当然的忘记，是谁风里雨里一直把我守护在原地，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心愿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云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，与你相遇好幸运，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，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，他会有多幸运。青春是段跌跌撞撞的旅行，有够之后觉得美丽，来不及感谢是你给我勇气，让我能做回我自己，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理所当然的忘记，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，原来你是我最想留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，与你相遇好幸运，可我已失去泪流满面的权利，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，他会有多幸运。